像是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个比如说四啊五啊就这些形状，像好像在远古的时代啊，因为我刚刚上一堂课不是讲到说这个我们说的那个易经的那个从二到四，从四到八，从八到六十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它之所以在医学上面会有一个严重的干戈不入的地方，就是中国人那个八卦的表记法在象征意义上来讲多出了一个不该有的东西，叫做寂寂卦，就是一切都处在完美的平衡状态，而事实上这个宇宙的整个现象是没有这个东西的。那多了那个寂寂卦之后啊，它的整个宇宙的表记法会陷入一个，我不敢说是我这个说的说法不是一个对的科学的陈述，而是一个语感上面，只是 nuance 上面的陈述，会陷入物理学上面说的 entropy 这个东西。就是说当你是用八卦的这个有了寂寂卦的八卦的表记法在表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它这个世界就是会一直发展到一个极端复杂精致的结晶化的完全冰冷的世界，就是世界上面的复杂度到达最高点的时候，能量度到达最低，就是一个结冰的复杂的，就是它的终极。但是我们的这个宇宙实际上可能的设定是刚刚讲到的静应中的不完美的对称，就是所以什么东西是有些化学式，就是你以为这个化学式都是一样，应该是有左旋分子有右旋分子，可是事实上是有右旋分子，就是它的那个某个方向性会出来。那我们中国人如果你要说某种就是说原始的这种几何学或者数学的话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正圆形，那么你今天要用圆规跟尺来画的话，今天你这个太极如果要生什么，我们说太极图或者两仪之类的，那就这个地方在一个圆，这个地方在一个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不是那个太极图的形状就已经出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它依照这个比例，然后会算什么角度啊，什么360度这样算，24节气这样子去分割它。然后在这分割里面，就是春天是少阳，夏天是太阳，秋天是少阴，冬天是哪一个是少阳太阴忘记了，反正春夏秋冬的那个阴阳的比例会出来。可是当中国人在应该说不是中国，这是一个定律啊，就是当我们画出了从二到四，好像想要发展到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语感在出现八以前会先出现五这个东西。在几何学的定律里面好像是说你这个时候啊，然后再以什么这边为圆心啊，用圆规这样切一条，然后再以这边为圆心，用圆规再这样切一条，然后什么什么的交点，然后连起来就刚好可以画成一个正五角形。就是在整个事情上面，就是从二到四的时候，他会就是只用圆规跟直尺会画得出正五角形的方法，在这个地方会先出来。所以中国人的那种幻想的世界，就会觉得说，好像在因为中国人觉得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什么，我们说天圆地方嘛，这个四方形的世界里面，它会有一个五角形的投影暗藏在这个四里面，所以就会在。如果在季节上的话，就会要每个季节中间的那个转换的地方会多出一个长夏季，就是第五季，季节与季节的转换的地方。那当我们是这样子五先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中国的整个医学就会依据这个数学或者说几何学上面的一个语感，一个感觉，然后就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就中国人的会生病的这个系统，五脏六腑的系统，就没有很用力的再往那个易经什么八卦六十四卦的方向去发展了。那然后呢，在这个五跟六的世界，我说这六道气场所形成的这个伤寒论的世界，对不起，忽然之间我这里也陷入长夏季了，你帮我拖一拖。 相当炎热啊，今天。 那这个五跟六的这个两个不可妥协的转盘，它在嵌合在一起，然后发生了奇怪的旋转的时候，那就在我们现在方济学领域可以接触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五运六气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十二经络的循行的顺序这件事情。这两个基于这个数学产生的。那我们讲义有发这个五运六气的讲义，说是请同学自己列打印啊。那助教也会随便投影一下。那这个讲义一开始是一个表格啊，这表格是跟同学讲 说，这边立刻已经熄火了。所以 那个要换电池吗？这个五运六气是这样子，每一年它的以一个十年为周期，会有所谓的第一个，就我们有几个词告诉同学啊，第一个叫做中运，就是以十年为周期，有五年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太过之年，有五年是金木水火土的不吉之年。所以这是第一个格子的这个天干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逢到甲几年的话，就是土运，乙庚年就是金运。那这个，所以我底下有一个干支运算表啊，就是这边公元年的个位数是四，就是甲，五就是乙，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好放的啊。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因为要跟同学的实际人生有一点关联，才会教起来比较有意思。所以同学，我们来算你出生的那一天是什么五运六气，好不好？因为这个会决定一部分的你的基础体质这样子。那比如说你是什么什么年出生的，你就看一下你的公元年的个位数是哪个，那你就知道是你是属于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然后呢，其中单数的是太过，像甲丙戊跟壬这几年都是什么什么运太多，就你如果是属土的话，这一年是土气太多。那如果是乙丁己辛癸这几个年份出生的人，那是你的那个什么什么运不吉，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出生在这一年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个五行的平衡里面，一开始这一种类的能量就是你的主轴，而且是比较不够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然后每一年都有一个固定顺序的主气，主气就是春夏秋冬，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个表格上面的主气啊，春天的第一段日子一定是春天的厥阴风木之气，然后再来夏天这段日子是少阴君火之气，然后夏天呢，夏天再多一点的话，这是少阳相火之气啊，少阴君火，然后再来是太阴湿土，然后太阴湿土是长夏季的意思，然后再转到秋天阳明燥金之气，然后到最后冬天是太阳寒水之气。那这个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也是每年固定不变的，但是这个五的转盘跟六的转盘在扣合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每年会变的，就斗不进来那个六，叫做客气。那这个客气呢，比较重要的是第三段气的司天。那这个客气是你要先定出这一年的司天是什么气。我们比如说今年是2007年好了啊，那这个司天的话，不如用生肖来看，因为十二经纬中生肖比较简单。那如果今年是什么年啊？ 鸡。 2017是鸡年，对不对？所以是酉啊。那有的意思是属于有年的话是太阴湿土，太阴湿土司天。那你定出第三段气的司天是太阴湿土的时候，那其他几段气的顺位就是照顺序，一阳二阳三阳，一阴二阴三阴这样的顺序。所以湿土是三阴嘛，那下一个就是一阳。那这个讲义 原来有同学同学一个反面啊，反面就是都已经帮你排出来了。所以同学，我随便问一下啊，有没有同学是啊，比如说今年有没有人今年是什么每十二年犯太岁是十二年一犯吗？ 是。 有同学是属刚好属鸡的吗？啊，那比如说，哦，我先问好了啊，比如说今年二零一七年，当然你也不是今年出生的，我知道啊，但是刚好现在跟十的倍数以前的年份出生就刚好一样，那。今年2017年是丁年，对不对？丁的话是木运不及，所以今年这个人的肝胆之气就是本来的能量就是比较不够的。那木运之不及的人，他的身体可能有什么特征呢？比如说不及之年啊，这个比如说反面的这个不及的微和之际，木气不岁木不及，燥乃盛行，就是。木气不够的话，那个克木的那个精气就会太多，于是这个人就会中青。那中青是什么意思？对不起，忘了查，不知道。但是我们姑且用一般的病理来感觉的话，就当你这个肝胆之气比较不够的时候啊，你的那个就是肝胆之气比较不够的话，说是会被这个肺气所克。其实肺克肝的状态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这方能量不够的话，首先是这地方本来就不够的话，中国人说妇女的病啊都是气郁住而不通，就是闷住郁病为多。所以你今天刚好是一个生前是逢到什么什么什么七，什么1977啊1987这种年出生的妇女的话，你可能就会好像因为你的肝胆之气不够舒畅，所以。你的妇女病的花样就会比较小小的，但是零零碎碎的比较多一点。那请问这样的状况有吗？我想不要对号入座，你完全可以吐槽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不是100%准确。那请问你们有逢公元年是七这年出生的人吗？可以举个手我看吗？97算吗？可以啊，可以啊。那。如果你是一个男的，那你是不是是那种，男人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男，这个气格的男生，就会很不敢对别人发脾气，然后就是每次遇到冲突的时候，就会比较要什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点的那种，还是其实你是敢发脾气的那种，那就算他不准没关系。 我觉得要分情况，刚的时候特别刚，但是弱的。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有人给我算这个表啊，就他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出生的那个点啊，五运跟六星就是木，都是木，就是很多很多。那我就说，你这种全部木气都塞爆的人，应该每天都在发脾气吧？你会活生生被气死掉哦。然后同事就全部都就是全部都在点头啊。那那个人的话，就一辈子都要喝解怒补肝汤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木气不足的话，它的体质通常就是肝阳气、肝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就会直接克成脾阳不足，所以这个人的消化能力通常都不会太好。所以这样子木气不足的人，实际上一辈子的调理药是常年的要吃什么四君子汤啊，什么沙沙六君子汤之类，就是补强他的脾胃之气，他才会觉得有力气，不然的话整个人就觉得弱弱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因为气运行的不通畅，然后血路就不顺，然后就那一类的什么月经的不舒适啊什么的妇女病就会比较有机会，但是不是绝对。而且我们这只是说一个五运的部分而已。那如果你今天是今年的话，比如说是太阴湿土司天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是丑未之岁啊，太阴湿土司天。那你如果不要说如果啊，现在已经走到第几段气了？现在已经几号了？已经到就已经到第五段气了吧啊？那第五段气的话，它是这样的状况是：司天是阳明燥金，然后刚好地气也是阳明燥金，所以这段时间呢，简单来讲就是。精气有点太多， 那精气精气太多，而且今年2017年又是什么运特别不吉呀、啊？木运不吉，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精气司天克木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有个肺的能量一直去压抑他肝的能量，然后他肝的能量又很不够，然后这时候又肺的能量特别多，燥气特别旺。所以就是从今年的比如说9月23号到11月20几号，大约这段时间啊，那可能大家就是为什么要叫五运六气？这是关系到中医诊所的开业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还是有相当的准度的。就是这一段时间如果有病人来啊，他的体质都比较可能是，就是他的肝胆之气的舒畅度。被那个阳明燥心之气压住，所以整个人来了，他就是那种闷闷的没力气，然后好像肝脏不太有解毒功能，然后都很容易觉得疲倦，然后他就一直这几天都觉得好像睡也没有睡饱，而且常常会觉得人发干。那这个是这一段时间在临床上你真的会看到的事情。所以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能够补强脾胃，增加他的肝胆之气，然后疏导他的肝胆之气，并且帮他多开一点润肺的药。那这一包就是针对此时的五运六气的药，就要先准备好。然后这一包药叫做 Plus A， 就是这一年的这一段时间，你不管他开什么别的病，这个 Plus A 就一起挂进去。这样听得懂吗？那你的医院的疗效，他就是说，哦，吃这药真的舒服很多哎，什么的，就那种好口碑。就是差评率就会降低，就算你他本来那个病没有医好，你针对五运六气开的药，你会觉得说吃这个药舒服很多哎，所以你就算没有医好人家，你还是会得到不是差评的病啊。所以就是站在医院的开业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相当好用的，而且你也不用说是这东西我就这样胡思乱想，我一定要想想我共享科学，不必。因为你事实上是进入了差不多这个时候的时候，你每一个病人都会有那个调调，你会看得出来大概是怎么走的，然后就知道这段时间的保养药就是大概这样子。但有些人他是本来身体就不是那么强的，那他真的就是五运六气走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他就肺就整个要烧掉，走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哇，就全身重得不得了，湿气好重什么的，他真的会被这个季节拖着走的。那当然还有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天的他的本来的命格又会跟这个产生一个交互的作用。那所以呢，这个五运六气大概跟同学讲一讲，而且这个是对于同学来讲，我说我2013年的秋天那一段气，9月到11月刚好就是那个肺特别干燥，然后大家会有肺的燥热的问题，那我的台湾的学生们就用这个机会，然后去练习这些肺的这个太干燥太热的这个药的加减进退，就是你每一段气都抓到那个地方的特质，然后抓紧的这个庄子的说法叫做成天地之正，遇六气之变啊，就是每次都抓紧这个气机的微微的变化。哎，这个季节我就来练怎么样润肺，怎么样凉肺，下个季节来练习怎么样治疗这个湿气太重，然后那下个季节练习来治疗肝气郁结，然后加减进退，就你就顺着季节走，大概2年到3年，你的医术会变得非常的好啊，而且都不是在治大病，只是微调。但是我跟你讲，微调很容易练医术，那个微微的加减进退会增加你那个手感，那个就是要一巴掌打死人容易，但是要打到他10天后死比较难，你知道，就是那个。越精巧的越练功夫，所以同学也可以在你们的或者是研究小组或者读书小组，也可以成立一个五运六气实践养生组，让大家都来不断的分享这个季节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人，什么状况，我自己什么状况，然后我用了什么方剂比较有效果，然后把这个经验值再汇诊进来。然后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像我们台湾啊，从前有一个书叫做《算病》，这个书名上过我们台湾的那个书店的畅销榜。就是有一个中医师他提出来说，就根据这个五运六气的计算，你什么年什么时候得什么病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是可以预先推测你什么时候会怎么样的。然后当然这书卖得好，他的中医诊所也很火啊。可是呢，我那时候有个助教， 就带女朋友去地下中心的时候逛逛，因为他那个助教女朋友啊，其实我助教就是有一点那种孤臣孽子之心啊，就他女朋友只相信权威不相信他了啊，所以呢，所以助教每次女朋友去看什么中医回来都要说一几句酸酸的话啊，就你看女朋友都只相信外面的权威不相信我，你看就是都要这样抱怨几句。那然后我助教那次回来呢，就是他的抱怨就真的就是那种有点傲气，他那个诊所搞什么东西嘛，就是来的病人明明就是一个无助于汤疹，明明就是一个当归四逆汤疹，他还在给他开什么这个季节应该吃这个药，就是只有 plus A 没有在治病，那这个就有点奇怪，对不对？就是你有更好用的最佳解的时候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但是呢眼看刚好算到这样子，对不对？那接下来两个月同学就要练习什么？补强脾胃的能量，来增加肝胆的能量，以及如何润肺，就怎么样让身体能够得到滋润，而且这整个过程里面不要让身体凉掉，要用温药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根据每一段的五运六气，那每一段的这个气，我们都可以拟定一个这个时间带的中医训练目标，那就可以多玩几个方剂这样子。那当然宋朝陈无泽的三阴方啊，是有把这个每一段气要吃什么都已经列好方给你，但是这些方我觉得吃起来不太有 feel， 就是我喜欢就是还是重新抓一次我身体现在现有的主症，然后再来做调节。所以呢这地方因为我这个课做情报传输，所以只是把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架构交给工程师们，那你们之后怎么样去让它变成好操作的应用，那我就不管了啊，就是东西就丢个种子反而就让它随便发芽了。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这个五跟六啊，这个不可妥协却可调和的这两个系统呢，它在人的身体上面会，它的属性会形成一个符马学上面的，就是上堂课讲的用三这个数字，所谓的三阴三阳开合书，这东西也是神话学里面讲的什么创造神破坏神调和神正力反力调和力的这样的一个三这个数字的结构，来设法让这个五的系统跟六的系统结合在一起。当然同学你说人的内脏啊，到底是五脏六腑还是五脏五腑还是六脏六腑啊，就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那中医的看法是这样子，人脾胃相表里，肝胆相表里，肺跟大肠相表里，然后心跟小肠相表里，这个五脏的相表里，这几个脏是放在那的，但是多出来的一个叫心包，一个叫三焦，在五行的世界里面就多了这两个是形成六气的世界的另外两个零件。而在难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三焦跟心包都是有名而无形，就是有这个称呼，但是身体里面你看不到这个器官。当然这个说法是难经的说法，而且难经对内脏的定义，心脏跟心包刚好跟内经黄帝内经是反过来的，黄帝内经里面心脏是没有形体的，那个能量上的在你的胸口正中心，那个会让你能够有思考有感受的那种，什么你抛弃我的心很痛的那个心，但那个让你有情绪感受那一团能量的心，那当然那一团能量的心可能前胸后背那个能量都球都还有凸出来的，所以在那个能量的心，它在某一个维度的存在，在跟那个背后啊，那个就好像背后有浮出一小块球面的那个地方，那几个接点就是有什么神什么穴，什么神什么穴，什么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你打在那个点上的时候，它是刚好有一点够得到能量的那颗心的。那至于说在内经系统里面的话，在这个地方打着血液跳动的心，可能可以勉强称之为心包，但是呢内经的语言其实喜欢叫它是虚里，就是 人的胃经有一条分叉的脉络叫虚里，那那个脉络在那边支援着这个有形的心脏在跳动，这样子。那所以中国人的心就是有两颗心，一个是具体有形的，在这个地方跳动的心，那这个心内经叫心包，内经叫心。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个能量的，让你有感受、有觉知的那个心，那这颗心在内经叫做心，在内经叫做心包，所以这是两颗心，对不对？这也就是说，中医的心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心，而像张仲景的这个方剂资料的更早一个版本，可能可以说是《敦煌苦行诀》里面那个陶弘景的那个五脏补泻用药的这个苦行诀里面的一些内容。那苦行诀它也有列出来一个照五的系统做的什么，我们要开什么方可以补心，开什么方可以泻心，这样子。可是在苦行诀里面的补泻方、泻心方跟补心方有一个地方就都有两组，就一个是处理能量的心，一个是处理有形的心，就是心算一个，心包算一个。那另外一个有《内经》里面说有名而无形的这个三焦，其实三焦在《内经》里面并不是有名无形的，在《内经》里面三，他说三焦是挖水沟的官，那那个东西是比较对应到今天人的身体有形的淋巴，但是《内经》里面说的那个无形的三焦，比较像是我刚刚讲到的铸模，就是你的能量上好像先有一个磁场形成的什么形状，然后才从那个形状去具象化出你有形的肉身，就好像一个婴小婴儿，或者一不要说小婴儿，就是一片树叶要长出来前，其实能量上的拍照现在已经拍得出来，先有一个好像磁场先长出一片叶子的形状，然后它有形的细胞才去填满那个模子所在的空间，这样子。所以那个从能量具象化到有形的世界的那个转输的界面啊，也是三焦的无形的定义之一。所以因此心脏有两颗，三焦算开外挂。那三焦在脏腑的连属关系里面是一半挂在命门上面，因为三焦是命门的能量分化出来的，那一半挂在胆经上面，就是跟胆经的能量同进退的，所以张仲景六经病里面的少阳病的那个三焦。但是要岔题的话，就是比如说最会补强三焦的功能，让什么淋巴系统里面的淋巴球变得比较多、比较活跃的药，就是黄芪这味药。可是黄芪的话，就是你用多了啊，就会三焦是在这个图像上面是相火嘛。你用了黄芪，你的身体的那个具象化东西的能量就特别好。比如说你受了伤，想要伤口赶快愈合，你就用很多黄芪，它就会让你的伤口赶快长出来。或者中医有一句话说，黄芪治的是各种小孩子的病，因为小孩子整个能量就是一个少阳，它是快速的从无形的灵魂转换成有形的肉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结构上，你用黄芪特别容易让它这里也修好，那里也修好。就是，但是我们大人用黄芪治疗一个伤口，伤口愈合后就会发现奇怪了，怎么我现在看电视有点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笑点在哪里？就是人会变笨，就是你用黄芪生出了相火，会损耗你一部分的少阴君火。那少阴君火的意思，相火如果象征符号是热的话，君火就是光，它会让你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微微的变稀薄一点，所以这个。为了得到相火修补肉体，而会牺牲掉一点点军火。那我要这地方岔题，是因为啊，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个岔题是岔到说，有一个东西叫麻黄素，那非常类似麻黄素的东西，像那个吸毒的人会用那种安非他命类的东西。那你用了那一类的毒品让自己兴奋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这个人非常提神，变得非常有力气，很嗨。但是你用了这样的毒品以后，有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是，他在医院做检查，他的什么常规性的抽血检查，那医生会说，哎，这个人你现在怎么那么健康，你的那个白血球里面淋巴球比例相当高哦，你的免疫力超好的。这东西其实是那个淋巴球原来应该大部分都待在淋巴里面的， 可是你用了这种兴奋剂的话，它会从淋巴系统里面跑到血里面，所以血球里面验到的淋巴球的比例就会变高，然后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免疫机能看起来如此之好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用这个毒品用久的话，就会肾脏这个泌尿系统或者是内分泌系统整个就坏掉了。所以就是当你从就可以叫做三焦的这个系统里面就一直去拉淋巴球出来去透支的话，它最后是坏在命门。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连属关系，以现在的这个西医的生理学非常间接的也是在暗示难行所说的三焦水道赋予命门这件事情。不过刚刚真的是岔题了啊。那刚我刚刚为什么要讲到什么黄芪啊？有名无形的问题，就五脏跟六腑的关系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说以病理来讲的话，三焦的病在张仲景的这个六气的地图上面，跟胆经有非常高度的相关性。那这个是临床上治病的时候就可以验证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心脏有两颗，那六腑之外，六腑之中的三焦腑再多出来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就十二个零件有了。那这十二个零件呢，在比如说像膀胱，我这边有写啊，气存的是膀胱，因为膀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它膀胱它是在这个气存系统里面，它是属水的，然后在另外的一个系统里面也是属于水的，太阳寒水。可是小肠的话，就是在五行的系统里面是属火的，可是它那个在六气的系统里面是属水的。所以小肠的水火配比啊，就火多一点水少一点，但是它的气是杂的，不是纯的。但也就是这个五行符码的属性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在这里就可以稍微归类一下，就是以物以类聚吧。就是我们十二经络的循行，我这边有写给同学啊，就是什么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循行顺序其实是一开始就是有所谓的物以类聚的，也就是你看啊，这个经络的运行，我们把它拆成三段来看的话，你看手太阴肺经下一段是走手阳明大肠经，对不对？那这个肺走到大肠的这一段是五行的表里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对不对？五行的表里关系。可是手阳明大肠经再循行到下一段是循行到足阳明胃经，那阳明大肠经挂到足阳明胃经，这个是六气的地图上面的阳明燥经之气的连属关系。然后再来呢，阳明胃经挂到足太阴脾经的时候，那脾胃挂到的又是五行的上面的表里关系。就是人的十二经络的循行，其实是就是它的连接是一下子是在这一边，在五行的世界这两个关系比较亲密，然后在六气的世界它这两个关系比较亲密，这样子而形成的排序，同学可以理解吗？就是然后以属性来讲的话，这一组啊是金土组，就手太阴肺经是金多土少，手阳明大肠是纯金气，都是金气，足阳明胃经是土气多金气少，那足太阴脾经是土气全土气，就是大概就是有那样属性上的亲属关系，所以他们聚在一起。那比如说这几个聚在一起的话啊，可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手太阴肺是开，然后手阳明大肠在这个三阴三阳里面是合，然后足阳明胃也是合，然后足太阴脾又是开，然后下一组呢，这个火水火的这一组呢，那手少阴心经是疏，然后手太阳小肠是开，足太阳膀胱是开，然后足少阴肾是疏。所以这个呢，这个水火组呢，又是 书开开书的一个状况，就是有书有开。但我想说的是说那个三怎么把五跟六串在一起的问题啊。那另外一组呢，是这个相火跟木的性质的。那手厥阴心包是和，然后三焦是书，然后三焦挂到胆是书，然后胆挂到足厥阴肝是和。所以就是它是以这样的一个三元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啊，就是我这边说金土组这些它有很强烈的那个属性上的相似性，所以会聚在一起，这几个它的能量会聚在一起。因为你要知道啊，十二经络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是那么确定的东西。怎么讲呢？就是其实人的经络，比如说手经，对不对？它就到手这个穴道为止。然后足经呢，比如说这条足经就到这个比如说走到大拇指吧，什么肝经啊，肝经就走到这里，然后脾经走在这里啊。那这个经络要怎么接？基本上是以无形的能量线外挂的，就是那个能量线是垂挂在外面的。就比如说我大概常常会这样比，比如说胆经这里出来，然后从肝经这样进去，那个胆经绕出来，肝经绕进去的地方，在悬空的地方有一个位置，那地方刚好连通肝胆两经的那东西在那边，我把艾灸条放在那个外面悬空的位置，反而两条筋一起热起来，就是其实的经络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直接挂在外面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们的手，如果是有人开天眼的话，他应该看到人在挂很多的，像你们那个挂牌的那个东西挂的，就是垂来垂去的，很多线这样挂在外面。就是我们三次元的人的眼睛啊，就不要开这个天眼了，就免得看到挂那么多线在外面很丑。那所以这个本来就是，所以这些经络它会之所以它的运行会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它的能量属性有近似，所以这条经络会去找到它的同气相求，就去接另外一条经络这样子，而形成的能量之流。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这三坨东西要谁跟谁先手牵手啊？那这个时候让它手牵手的就是火跟相火有比较类似的属性，所以就会好像让人有点忍不住的啊，这个手厥阴心包跟那个手少阳三焦经之类的，或者是忍不住去牵手之类的，不是，就足少阴肾跟手厥阴心包会忍不住去牵手。然后当他们牵了手的时候啊，就会好像你知道有一个说法是，今天如果你是吃一群朋友围在一个圆桌，十二个朋友围坐一个圆桌吃饭，那我应该就是每个人旁边有个餐具吧，旁边有一个餐巾，对不对？那我应该是要用我右边的餐巾还是用我左边的餐巾嘛？他结论是谁先抓了他那一边，然后别人就会都用那一边的，你知道这种感觉。所以当这两个属性最接近的两个人手牵手以后，那一旦手牵手以后，就会形成一个能量的那个感觉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书，这个地方也有书，然后这个地方有合，这个地方也有合，然后这个地方有开，这个地方有开，就其他就只好顺着把手牵起来了。于是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循行的轨迹。而在这个轨迹上面呢，就会发现你知道小朋友都很喜欢搞小团体，那化学老师说大家分两组两组做实验，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就发现一个班上有两只孤鸟，大家都不喜欢他们，不喜欢跟他们做同一组，然后最后就好吧好吧，你们两个同一组吧，对不对？就这样子。那在人的经络上面的那个，到最后大家都已经牵好手，然后那两个人只剩他们两个只好牵了，就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牵手的是属性相当不同的，就是足厥阴肝经跟手太阴肺经的那个牵手，就是那个能量最过不去的，就是 这个甘津走到祁门去，然后要接到那个费津的那个中府云门那个地方，那一段是最亲不甘情愿，我跟你这么个性就不合格，人家都已经签完走了，我就要跟你重组了，就那种不甘心就在那个地方。那于是乎啊，就当一个人的身体比较差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在那一段地方气过不去，所以当人身体差的时候，就是那个三更半夜三四点的时候，那个气要从肝经挂到肺经的那时候，你又忽然惊醒，就是那个时间点会睡不安稳。然后如果今天是一个已经体弱多病很虚的人，往生也从那他的那个时间点发生，就是半夜三四点那个肝经过不到肺经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是差不多就是十二经络的运行，就是这个所谓的三这个元素去把五跟六的两个转盘扣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医里面的数学。而中医里面的数学这样的一个循行模式啊，其实它本身又在说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要说这个五行元素的话，像是如果要说宗教学的领域，可能在很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有一个13000年前的前埃及文明，或者是11000年前沉掉的亚特兰提斯文明，可能就已经在讨论这个元素了。所以它残留的情报差不多在4000-5000年前的时候，古希腊就已经有所谓地火风水四大元素的概念。但是在古希腊的时候，地火风水，今天你会看星座会说我是什么风象星座、水象星座之类的，就是这个四大元素的概念在古希腊就已经有。然后同时期的话，印度的婆罗门教里面也有这个地火风水四大元素的概念。可是当这个系统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或者说后来变成西藏的密宗的那个伏玛系统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东边属木，西边属金，那北边属火，那北边属水，南边属火，对不对？可他们的那个地火风水的那个排序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排序是，比如说印度神话里面是什么孙悟空出生的是一个叫东胜神州的，那个小说写神州，但是原来是东胜神州，身体的身，就他们的身体很漂亮，所以在东边特别美啊。所以就是，但是它的东什么犀牛贺州，什么北部，那个它的那个方位跟五行跟我们是斗不上的。就他们比如说像我们的金这个元素，就是地火风水空的那个空这个元素嘛，我们的金在西边，他们的空不是在西边，他们的空是在上面，是说四大元素上面有个须弥山，形而上的世界才是空，而且也讲究四大皆空。像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觉得金木水火土金特别尊贵，对不对？中国人反而觉得军火特别尊贵，但是他们会觉得一切有形的事物到最后都是要朝向形而上的世界迈进，所以就是四大皆空。那所以他们的整个的那个能量运行的终点是往空这个指向，就是我们五行属性的金。那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那个四大元素的概念里面啊，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五行深刻这个东西呢？就在我们中国人的操作模型里面，五行的深刻是一个很清晰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他们没有这个五行的深刻，而且排序也很奇怪，也不是什么生什么。可是等到你看到那个西藏密宗的那个叫做什么塔呀，那个五轮塔，就是它这个然后地什么水火风空之类的，你看到五轮塔的排序才发现，哦，原来五轮塔的排序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十二经络循行啊，这个地方属于土的，它先最底下一个排地，然后在上面一个循行到火的，哎，不对，军火它是没有，军火没有，走到水的，然后地上面有水，然后上面水呢再走到风，它上面是个风，然后地水火风空之类的，就它是，就也就是说，那个西藏人的那个 四大元素的排序最上面是空，它其实它的那个排序是照着我们十二经络的那个顺序在排的，当然是里面没有军火这一块，它是拿相火当做火。那就是说这个当初可能在远古时代有一个超文明啊，也曾经采用过这样的一个计算式。当然计算式在10000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童话故事是这样子，就是二进位的那个左脑的计算式叫做伏羲，然后五种颜色的石头可以修补这个世界缺口的叫女娲，这是它的阴性跟阳性的不同的计算式，在中国是以这两个神话人物当象征产生的。那当然我们中医的养生经典里面，就是我们现在中医觉得是黄帝内经养生嘛，但是黄帝内经里面就写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养生的话，就要会七损八益，那七损八益是房中术嘛，也就是黄帝内经，黄帝有两个老师嘛，就是齐国天师是教他内经的中医老师，另外一个是素女嘛，教他素女经，教他房中术的女老师，就是这个东西是两个面向的。那所以呢，所以原来为什么这个印度的什么四大元素，什么西藏的这些五大元素都没有我们这个五行深刻，但是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已经深刻完的，变成这样一个排序后的东西，就是计算前跟计算后，这是一个算式的起点跟一个算式的终点的差别，所以他们就是只有这个十二经络的那个顺序。那当然可以说，那个曾经消失过的某某太古文明，它传到希腊的时候或者传到印度的时候，都会变成好像只强调地水火风，没有强调空。可是等到2500年前印度的这个诞生的这个佛教的那个始祖，就是佛陀的时候，他好像开始比较强调，就是说，但是这些佛法里面讲的空哦，也不是那个四大元素的空，佛法里面讲的空，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比较是在讲有形的世界跟无形的世界是不二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又开始让大家觉得，哦，好像这个有形的四大元素跟这个无形的空的元素应该是有相关性的，然后开始四大皆空，又把这个空重新炒红，然后这个空重新炒红了之后呢，那开始五个伏马在共同运作了。可是到了密教的石轮派，或者是日本的空海大师，又觉得不满足，他们又开始以一种很奇怪的宗教修行者的直觉，觉得还缺一个。他说，五大元素之外，还有一个六大元素才对。然后空海就提出来，那个第六大元素叫做识，意识的识 ，consciousness， 就是这个第六大元素提出来，才把那个五轮塔里面缺的那个军火补回去，就是人的意识心，那是第六大元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在宗教的象征的领域，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当然哪里有重要性，哪里有重要性我不知道，只是说这个结构，这个伏马是大概是这样一回事。所以就，但是实际上要做的话，我其实我们实操来讲的话，只是我们的中医辨证系统会有一个要做出来的那个机器人，是有一个完整的六的世界的辨证系统，也有一个完整的五的世界的辨证系统，然后这两个辨证系统必须要有充分的沟通能力，就是说这个地方归我管，那方归你管，就是这样的一个机能，就它必须要能够在六的系统里面辨证辨证，它会觉得这个比较五的世界的事，你到那家去看，就是要有这个机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来讲什么叫做在六的世界看不好，就到五的世界去看这件事情。张仲景的那个，哦，对了，张仲景的，就像我们中医啊，因为到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paradigm 啊，理论框架，就好比说，你有没有曾经听到有别的中医人这样讲，他说晚上11点是胆经的时间之类的，所以你11点赶快睡觉之类的。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早上7点多起来的时候身体特别觉得不爽快，那是大肠经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早上就是大肠经的时间，那时候就应该要大便，那如果那时候你不大便甚至是有点不舒服，那你可能大肠经有问题，这话你听过吧，有听过吗？但是这个只是 十二经过群星是它的模型之一，这个模型上面其实还重叠了别的模型，比如说另外一个模型是早上处于阳气生发，属于肝胆。那所以你早上起来，因为这个模型如果跳用另外一个模型，对不对？什么你的胆割掉的人，你早上一起来就拉肚子，对不对？那代表你的肝胆之气是有破损的，所以在肝胆之气生发的时候就不行了。那你这时候想说，那到哪个是对的？就是这都是重叠的。那所以这一类的，或者说有一个中医的流派喜欢讲，人的气是从左边绕上去，右边绕下来的，而这个气的不通畅造成的疾病，有一些是临床上可实践的，比如说父亲主医学啊，治疗左边肋骨痛跟右边肋骨痛的方就不一样。他这个治疗左边肋骨痛，他开的方就是怎么样疏导肝胆之气往上升。那治疗右边肋骨痛，就治他的方剂是怎么样疏导这个肺跟脾胃之气往下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可以谈这个左升右降的。又或者是民国初年的这个张锡纯，他说就是最能够让左边上升肝胆之气明显有强化的就是黄芪这个药。所以如果这个人身体是左边不舒服，就靠就是睡觉的时候如果要左侧靠在床上就觉得很难过，一定要翻过来的，那那个是黄芪吃很多很多会好之类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如此去看待它的。但是你知道人的肝脏其实是在右边，对不对？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已经肝硬化到右边肚子会闷痛了，你不要跟我讲是在右边，所以要降那个什么肺气啊。就是它这个所有的模型都有它可使用跟不可使用的范围，因为它是多重的模型重合在一起的。简单来讲，就是自己会打架的一个系统。所以，那甚至说像《黄帝内经》，你说《黄帝内经》那一块什么珠峰吊穴皆属于肝，那你要说所有的头昏都要拿那个来解释，那也是解释不通。所以这些地方就是要讨论中医的病机的时候要很小心。就像是我们好像前一个月我们在深圳那个平抑方剂课，对不对？好像有个同学就说他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不舒服，然后我跟他说早上那个不舒服可以算成肝胆吧，然后那个同学就觉得很疑惑，那个时间不是别的经的时间吗？为什么要算肝胆？然后就是他的就是当你要强就是一定要信仰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其实有时候不太有意思啊。就像我刚才讲五运六气，有它很多时候是对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它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所以在做系统的时候，如何能够精密的计算每一个 paradigm 的重要性点数跟顺位的问题，这个要如何帮它加分减，就是分数这个东西多一点少一点，这也是一个反正这东西我都不懂啊，所以看着办。但是有这个症状要治疗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是以这个先要从张仲景这个六道气场的观念来看。而张仲景的这六道气场的病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张仲景在书里面写的，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太阳病的话，太阳病会发作的比较凶，就是中午旁边那个很宽的那个时间带。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厥阴病的话，那厥阴病的时间就是三更半夜到清晨之间那个很窄的时间带，也就是在张仲景的六道气场所形成的六经辩证，它这六道气的量是不一样的，就太阳的气是最多，厥阴的气是最少，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像是厥阴加少阴，然后加起来才有太阴的强度，然后再加起来才有少阳的强度，就是外面一圈是里面那圈的总和的量，这种感觉。所以它是一个太阳气最多，然后阳明阴的越来越气少的一个从多到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在这一张五行的地图的话，这个心怎么样会克到哪里去，然后肝怎么样会克到脾，它的这个我可以欺负你，你也可以踹我一脚，那是比较平等的。就同样是金木水火土这些伏马元素，这两个地图上面那个值跟量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如果先大约的来看一下张仲景的《伤寒论》在说的这六道气场生病是什么状态。那我们的讲义有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提纲的一章，这一页上面有太阳病，有阳明病。当然同学也可以用翻课本的啦，这个地方 八张小卡片的第二张卡片这个地方，第二张卡片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如果同学啊要接触一下原文的话，在这个伤寒逃避论的第四卷的伤寒力的3-11条开始，3-11、12、13、14、15，对吧？12条开始，同学，这个地方哈、我们这个《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我先跟同学提一下啊，比如说《伤寒杂病论》第三卷啊，这个地方写六气主客，同学有没有看到啊？第三卷六气主客。这地方其实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五运六气的那个计算式，所以这东西表格已经给同学了，那它上面写的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去重新把那个表格再把它发展的详细一点也可以，好不好啊？所以就等于是大框架先给你们，剩下的是你可以自己去填补它的。那伤寒力呢，这个3-12条开始，这个3-12条的内容它是张仲景抄自《黄帝内经》的热论。为什么叫热论？因为人感冒了会发烧啊，所以当一个人身体被病毒感染的时候，那《黄帝内经》里面的最原始的解释是说，当一个人遭到病毒的攻击，那这一缕邪气它会先进入你的太阳经，所以呢从后脑勺钻进你的太阳经以后，它这个邪气会沿着你的这个背后的太阳经往下爬，所以就先脖子僵，然后肩膀后面僵，然后背僵，然后腰酸，然后屁股疼。但是张仲景就说，你在讲什么鬼啊，我们感冒没有人这样感冒的。也就是说这是经典黄帝内经说的感冒的故事情节，但是张仲景会觉得我们临床上哪里是这样生病的，我今天吹了风，然后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应该是先觉得哦，全身怕吹到风，然后全身发冷吧？哪里是那么清楚的从后脑勺这样一步一步往背上爬的？当然不能说没有，但张仲景对这个很有意见。所以张仲景他是一开始虽然用《黄帝内经》的那个感冒进来，先走太阳经，再走阳明经，这种《黄帝内经》说的感冒的故事，就是沿着一条经络在发展的邪气，就是一条能量经络的能量沿着太阳经开始污染，污染完太阳经污染阳明经，这样子，这是《黄帝内经》沿着一条经络走的感冒故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人类啊比较退化了，所以现在的感冒都不是沿着经络走，都是散到全身去的。所以张仲景在临床上面就发展出他的虽然还是这个六经传遍，但是他其实上是把这个六道《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六条经的观念极度的广义化，就是太阳寒水之气会关系到你身体的这里什么运作机制，那这个太阳寒水之气被污染的时候，你的身体这里那里都会不对劲。所以我从前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在黑板旁边写一道对联啊，那上联是若想人生正经走透透，下联是来追病毒邪气兜圈圈。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这个六道气场形成了一个六的人体地图，这个地图到底是要干什么的？你平常你人好好的时候，你不太知道这块零件是干什么的，但是呢当你这块零件坏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就像什么那个台湾教英文有名的徐伟老师有一次说啊，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南洋佣人啊请假回去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原来垃圾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当你的这个身体的这六道气场哪里怎么坏掉的时候，你从你的病的感觉里面会知道原来这个是干嘛用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张仲景，我现在说的是系统学啊，就是张仲景在中医的系统里面被称之为离经派，离经叛道派。就张仲景虽然曾经一瞬间很想当乖孩子，然后把《黄帝内经》的几条抄上来，然后紧接着后面几条就完全写跟《黄帝内经》不一样了，就写说还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 所以张仲景的整个用药在这里就跟《黄帝内经》已经翻脸了。那他的整个用药的药物的进退的逻辑，就是不吻合于《黄帝内经》的逻辑。那一直到宋朝结束以后，这个在接下来的金元四大家开始创造新的方剂的时候，就脱离古方派变成后代方派或者说十方派，那才开始在创造新的方剂的时候说，我之所以创造这个方剂是因为《黄帝内经》说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这个方剂让它这个药降它能开，然后后代方剂才是所谓的尊经派，是重新回归《黄帝内经》的外包。但是张仲景的系统以及什么孙思邈的系统都没有那么完整的在照《黄帝内经》在开药，这样子。所以就是所谓的中医圣经啊，也是就是很被质疑的某种权威了。那所以首先是张仲景他《伤寒论》的存在的点啊，几个我觉得它的存在意义，一个地方是他脱离了《黄帝内经》的那一种纯理论的世界，而非常在意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实际是什么状态，就是不盲目的以那种权威性的角度去看待所谓的圣经《黄帝内经》。那另外一个，因为张仲景临床上面实际上操作的效果是很好的，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得到一个桂枝汤症，有点怕风，然后你就吃了桂枝汤，然后发一点点汗之类，然后那感冒可能一下下就好了，这样的有些同学都有体验过吧，对不对？就吃得好的是非常快的。那但是这件事情在医学上面它所贡献的一件事是，疾病是可以用某种方法转码的，就是病毒感染人体，在我们现在的科学的微观的世界，病毒是有一个基因信息混杂到人的细胞 RNA DNA 这些东西，然后变成细胞再继续帮它制造新的病毒，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嘛，病毒它进来了，细胞就变成病毒的代工厂。这个在微观的世界里面，它明明是我们以科学的观察认为是这么一件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被张仲景转码成有一股风气或者有一股寒气从后脑勺的这个经络钻进来？其实这也是不张仲景《黄帝内经》从这个后脑勺这个经络钻进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用的什么药，然后打开血管，打开汗孔，然后这个药能够驱风驱寒，然后把这个风气跟寒气推出去了，你身体里面实质有形的世界发生的病毒跟细胞发生的故事就没有了。就是中医在《伤寒论》里面的可怕，它可以把一个病毒感染这个在有形的世界是不可解的一个事件，经过伤寒论，在伤寒论的这整个系统其实可以说是一个 compiler， 他把整个疾病转，就是把一个病毒感染的事件转码成一个内功失调走火入魔的事件，就你从这个穴道然后把那个邪气逼出去就没事了，居然可以把病毒感染的整个故事转码成内功走火入魔的故事，然后走内功走火入魔的故事情节去搞它，然后就治好了。就是外挂也有这样开的，就是这是一个中医学达到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那这个不可思议甚至比如说在临床操作虽然很少有人成功能够操作，但是就比如说第一型糖尿病，它的那个免疫系统会攻击胰岛细胞造成胰岛素不足，那这个免疫系统攻击胰岛细胞的理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在很多好几个世代以前的家族遗传就已经有曾经有病毒进入他的 DNA 层级，所以他的身体里面基因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病毒的资料，然后在复制的时候那些过度庞大的病毒图书馆的资料在复制的时候产生的代谢物好像身体有点敏感，然后就变成产生自己免疫攻击，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遗传性的事件，就是不容易，就几乎是没有解的一个事情，可是在中医的临床偶尔就会发生那种，哦，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是个厥阴病的体质，然后我把它用当厥阴病来医到他变少阴病，然后医到他变太阴病，他就发高烧，然后出一身汗，然后糖尿病就好了，就是已经都变成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了，居然透过中伤寒了又经传变这个 compiler 可以完全变成一个什么内力从里面逼出来的那个故事情节，然后那个基因已经坏掉的那个第一型糖尿病居然可以好，就是这是一个 就是中医非常魔法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变相，就是把这个故事变成另外一个故事，然后在另外一个故事的世界里面把它解决掉。那我们现在大概来看一看张仲景的这个六经传变，就是我们的六道气场最外面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这道太阳寒水之气，如果今天有邪气进来了，那张仲景说，因为这个还是最表面的气场，那如果有邪气进来，你身体里面的正气就会想要跟这个邪气打仗，对不对？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打仗的场域是在最表面的一道气场，所以你的脉象就会好像浮脉拔起来特别有力。就是如果你平常这个自己的脉啊、哦、拔起来 是这种 就是要摁到肉里面一点点才拔得到的话，可能你在得太阳病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那个脉，你只是手指头贴到皮肤就会感觉到它的跳动了，就是这个脉比平常更加浮在外面的。这样讲同学可以听懂吗？我们下堂课再来玩把脉啊，不急。但是就是大概意思你懂吧，就你的脉比你平常的那个跳动的位置它稍微更贴近皮肤表面一点点。那这个时候，然后那张仲景说，当你外面有这种邪气进来的时候，在这个足太阳寒水，就是太阳寒水之气的气场，它会有的反应是，一旦有邪气进来，你会如果进来的邪气叫做风气的话，你就会特别讨厌吹到风。也就是今天就算天气不是很冷的天，甚至有点热的天，如果你今天是太阳寒水之气遭到风气攻击的那个桂枝汤症的状态的话，有人开个风扇你还是会觉得不要对我吹，不要。同学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特别讨厌被风扫到，不关系到温度？有啊。那这就代表其实任何一个几乎可以说是95%了，任何一个人他如果没事就讨厌被风刮到，你都不要管他有没有脉浮，他就是太阳病桂枝汤症，就是他这样的体质就是要吃桂枝汤，这就是在六的地图上面已经有征兆可以看到了。那这个故事情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有一天我的朋友何律师打电话给我，他说有点紧张，他说解释完我跟你讲，我前一两年有一次背上长过一个大钉疮，就是那种很红很肿痛的那种脓包，然后我那时候长那大青疮，就是这人生日子都不要过了因为那个那时候就要到西医院去吃了多少那个消炎啊抗生的东西，那个地方要消不掉，要痛的要命，然后半夜都不能睡觉，然后那时候当时候痛到我那么多工作都没办法搞，然后就半夜在床上哭，然后这个东西我前几天他复发了，突然想到接下来过段日子我撑不住了怎么办结果是太可怕了，然后打电话跟你聊聊那我就说，那我就忽然想起民国初年有一个曹寅甫金方实验录里面的医案，就是说背上这一道范围长疮，有的时候是足太阳膀胱经的气有卡住，所以才会长的。所以我就要问他有没有太阳病，如果有的话，因为背上那个气是三条太阳膀胱经在运行嘛，如果能够让那个气走通了，而且因为他有强调他那个冰疮他是就是医生开了多少消炎抗生都没有用，所以它更加可能是能量的气的问题，而不是有形的就肉体的细菌的问题。那我就问一下说，那何律师请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很怕吹到风？他说有，真的有，就真的不是冷天，那几天我还在游泳的，他说很怕吹到风。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知道？然后我就在那边讲讲，我再多问一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后脑勺僵僵的？他说有啊。他说那我就讲后脑桂枝汤症，如果是后脑勺有僵的话，就加一味葛根，叫桂枝加葛根汤。所以就说那你就先喝桂枝加葛根汤。然后他就说，后来跟我连续说，天哪，他喝了两天，就像仙丹一样都好了。就是，也就是说，我说这个。张仲景的那个六经传变的那个辩证点的那个优先顺位在非常前面，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的人什么乳房都已经长肿瘤了，还是只是单纯的一个什么少阳病或者阳明病之类的，就是那个优先顺位是非常前面的。你这个气的这个六道气场有没有被污染或者有没有阻塞，那可能就像 类似的故事情节，像是从前从前几十年前，台湾的台南有一个金方老中医叫做朱穆通。那朱穆通呢，他接过很多，你们叫盲肠炎还是阑尾炎？对，接过很多阑尾炎的患者。那这阑尾炎的患者来，那朱穆通看到这些患者，我们叫阑尾炎是发炎，对不对？现在可能说，如果你不要开刀的话，就是要很谨慎的定量的打抗生素让它消炎嘛，对不对？就是一般是这样治法。可是朱穆通他就发现说，这些阑尾炎的病人啊，我一摸上去，手指冰冷，脉几乎打不到，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当归四逆加味汤症，就是专门打通这个地方的厥阴肝经的那个当归四逆汤，还加无茱萸生姜啊，他没有加附子。于是他就说，那不然试试看。结果这些盲肠炎几乎都已经被判断必须要开刀的人，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味汤喝下去，足厥阴肝经打通了，没事了，就盲肠炎就消失了。就像何律师的背后大冰疮，抗生素没有用，消炎药没有用，打通太阳经就好了。那盲肠炎你以为是发炎的，但你真的已经化出脓来，那还是要另外处理啊。但只是在发疼，而且朱穆通最让他强调的是，你不是在，我不是在告诉你盲肠炎要用当归四逆汤来医哦，当归四逆汤医的是手指冰冷，脉几乎把不到这件事情，就是足厥阴肝经的能量坏掉了，然后这个人的经络，阳经络接到阴经络的那个阴阳相接的部分都没有了，然后手指头就会冰掉，然后脉就会几乎把不到。那我在救的是阴阳脉不相顺接这件事情，只是它顺便变成盲肠炎，因为盲肠刚好会在足厥阴肝经那个能量很主轴的地方，肝经能量不行了，盲肠就坏掉。那同样的，感冒的时候扁桃体发炎，你叫扁桃腺还是哪里？扁桃腺，扁桃体发炎。那这个东西有多少时候，因为也有真的发炎要消炎药的时候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那个打通足少阴肾经的伤寒论少阴篇的那个麻黄附子心经汤下去就不痛了。那个也是少阴经的能量有污染，有阻抗，然后那个地方就死掉了，就开始痛了。所以就是当你学了伤寒论的打法之后，虽然张仲景在教我们的时候，他是用如何治感冒当做一个故事情节来进行，但是事实上什么何律师的冰疮啊，什么谁谁谁的盲肠炎啊，那个不见得是我们今天定义为感冒的东西，不一定是病毒感染，但是你用感冒的故事去学会修补这六道气场之后，那你就会开始认得出来这样是哪一道气场坏掉了，那你就可以去修那个气场。所以这个是很多老中医会说伤寒论不只是治感冒，其实是治万病的一本书。而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在刚刚的六道气场里面说什么啊，少阴肾经能量没有了，所以扁桃体烂掉了，或者是厥阴肝经能量不通了，所以房上发炎了，就是这些故事情节，你在这个六的地图没有用伤寒论的这个六的方法，这个所谓最优先顺位的选择，又要去治好它的话，你在五的地图上面怎么乱搞都没有用的。就你说这个当归四逆汤整的那个刚好挂到的盲肠发炎，你在那个地方用很多清热的药，其实清热药就是消炎药，对不对？消炎药没有用。就像是我爸爸当西医的知道都知道，就像我继母啊，有一次扁桃体发炎啊，喉咙痛，就去买抗生素，然后我爸就在家里面说风凉话，啊，这个死里面谁要去死啊？就这种东西，抗生素怎么有用啊？这笨是该死吗？就是那个，就是他，因为他在家里开始在怄气啊，就跟继母讲说，跟我继母讲说，这扁桃体发炎，这些抗生素都没有用的啊，那你还要去吃干嘛？但是一般人就会觉得细菌感染发炎嘛，就是用抗生素杀细菌不会好嘛。但是即使是西医也能够认得出来说，有好多种发炎都是抗生素搞不了的。就是所以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啊，就是在西医院住院，就是明明认为盲肠炎发炎应该是那些病原体是可以用抗生素控制的，所以就可以不用开刀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那抗生素投药就是有效，那有的时候就抗生素投药没有效，然后盲肠阑尾爆掉，然后病人死于腹膜炎之类的。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病有的是真的细菌感染，你抗生素用下去完全 OK， 那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六道气场上面的事情，那你抗生素跟它就完全没有反应。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么，所以张仲景对于病毒的种类的转码，在太阳病的时候就会说进入你的身体的这个邪气，有一种叫做风气。当你被风气打进来的时候呢，你的汗孔就不会关起来，还微微的出得了汗，而且这个时候你被风吹过的时候会特别的不爽，这叫恶风，并且叫做有汗。那当然脉都会偏浮。那如果你另外一种攻击你的东西叫做寒气，当然张仲景所指涉的寒气也有可能是某一种特质的病毒的代替物，去转码成寒气。他说但是你中了这个东西以后，你的这个身体的反应就是会所有的毛孔都很紧张的全部关起来，然后脉绷得很紧很紧，不但浮而且是绷紧的，因为你的毛孔是这样关起来的。然后你的主观感觉是不管现在外面有多热，而且人家量你的体温说哎呦天哪，你烧到39度了，就不管你烧有多高，你本人都会觉得哇、哦、好冷哦，盖一堆棉被还是很冷，就是恶寒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客观的环境或者你的体温有多热，你本人都是觉得冷的。那像这种体温的感觉的话，就比如说到了少阳病的时候，张仲景说的一个特征是发烧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叫做往来寒热，那是少阳病的特征。那像台丹朱穆通提到那个少阴病的特征，我开真武汤常用，就是这个人明明在烧，但是比如人家说哎你好烫哦，然后这个人说啊有吗有吗有吗，就是发烧不知道自己在烧，他的感知力军火已经弱到这个程度，就是真武汤症的发烧，就是发烧的时候同时笨到不知道自己在发烧，这是重要的真武汤症。所以人有没有变笨也是上海人好用的辩证点。那就是像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说故事的方法，我不晓得各位同学在学中医以前啊，对于感冒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忆。我这样说好了，像同样是发烧，太阳病的防风汤症的发烧是你不管烧到多高你都会想要裹棉被，这是辩证点。但是到了下一关的阳明病的高烧的时候，就即使你只是烧到37.5度，你也是所有的被子都要掀掉开始脱衣服，我要觉得哇热死了，就他的那个主观感觉是辩证点的一部分。那像是我记得怎么从前有一个琼瑶阿姨的连续剧叫《还珠格格》嘛，就有几个画面，就是学中医的人就会觉得，琼瑶阿姨还蛮会写《伤寒论》的啊、哦。就是有一个紫薇啊，因为他们动不动就紫薇格格就是被虐的代表名词啊，对不对？就是这个人非常紫薇格格，就是又被那个皇后打怎么虐的，然后就泼冷水还怎么样，然后呢就两眼直视前方啊，那个林心如演的，然后就站着啊，然后呢。然后那个林心如演的紫薇就说尔康哇好冷，然后尔康就纠结演的尔康就紧紧抱住紫薇说紫薇可是你好烫，对不对，这是防风汤症嘛。然后那小燕子就古灵精怪一点嘛，就那个赵薇演的小燕子，她发烧的时候她说她就跟她的男朋友五阿哥讲嘛，永琪好奇怪啊，我去发烧又会热又会冷又会热又会冷又会热又会冷，那好吧，想他会当正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啊，就是你大概就照这个《还珠格格》的剧情，然后呢，把这《伤寒论》的每一个画面，就是你自己带入什么赵薇啊、林心如啊、什么周杰啊、苏有朋啊，就把他们在脑袋里面编一个剧本啊，他的《伤寒》这样的《伤寒论》就蛮容易学的了。对不起啊，现在这人都不哄，你知道吗？你要选择没有过气的，这是我们老人家的记忆啊，透露人的年龄。那所以呢，这个太阳病它的这个大概的感觉啊，就是它，但是太阳病呢，它是这样的，一开始它是一个能量的身体的病，所以怕风啊，觉得冷啊，后脑勺发僵啊，手脚酸软啊，或者关节疼痛，就是受风的时候是手脚酸软，受寒的时候是关节非常痛。那个寒气进来的那种要用到麻黄开暗孔的那种病啊，比如说麻黄汤症或者是大青龙汤症，其实 那个关起汉孔，然后闷烧到肺整个烧掉的这种故事情节，就是发生在这两个汤镇上面。或者再加个麻杏干石汤，但麻杏干石汤不太一样，因为麻杏干石汤的那个汉孔不见得会关。而那个东西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流行感冒叫 SARS， 那就是非常完美的那个《伤寒论》里面讲的某一个汤镇，就是那种会闷烧到把肺烧掉的。那那个时候 SARS 被称之为非典型肺炎，有没有这个名词？那这个非典型肺炎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不是肺发炎，可是后来肺被烧坏了。就它典型的肺炎，就是你肺里面有什么东西把它，有什么细菌、什么东西在那边恶搞，那个是典型的肺炎。但它这个完全是病毒感染，不是发炎，但是肺被烧坏掉。而不只是 SARS， 其实之后的好几波，好像你们叫什么 H 级 N 级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新品种的，一感染到那症状就很凶猛的那种恶性流感，其实几乎都是大青龙汤的搞定。所以就是很多现在的那个医学单位会觉得哇很危险的东西，像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大流感死了非常多的人，那汉朝末年张仲景那家族也因为流感也死了很多人，所以流感其实是很可怕的。但是当你习惯就是说这样的症状大青龙汤搞搞就好了，就你习惯这样子已经不觉得可怕的时候，到了2008、2009年的时候，我跟我台湾的助教啊，每次就是看到什么新闻就在等流感，就说什么啊什么什么啊，最近什么日本那什么禽流感、猪流感啊，大家观光客都不要去，然后我们就说太好了，就一定是机票跟旅馆都降了，我们赶快买那一边，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有流感往哪里冲去捡便宜的。就是因为那个大家最怕的那个东西，在我们来讲就会觉得哎，这就是我们药带好了，稍微有点重要马上吃一口就科学状态就解决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无敌的向前面冲了。那大概是这样子。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听广播节目，那个时候有一个那朋友跟我上过，就是他很早的时代，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台湾的金光神草班的同学。那个朋友他有一次他说，其中啊，有一次我在听一个广播的节目啊，那个主持人好像是一个叫吴淡如的名作家，你们听过这个吗？没听过没关系，被红到大陆吗？应该没有吧啊，没有那么红吧啊。就是他说那个吴淡如呢，他用沙哑的嗓音哦，说他这个感冒啊，喉咙疼啊，扁桃体发炎已经2个礼拜了啊。他说这也没办法，就是要喝水休息，等他自己好啊，忍着这个疼。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吴淡如女士的朋友何其之多，就没有人跟她讲可以吃麻黄五子鸡心汤啊。就是说这些社会名流为什么知识如此之匮乏？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样的感冒用什么汤一吃就好，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很有普及度的知识，是不是？所以说还是有一个什么学中点的小众的乐趣，对，哪里有恶性流感就赶快去那边买东西去购物。那就是这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啊，这个主流医学世界，我不是要说主流医学的坏话，而是中医是一个你要比较熟悉它，甚至有一点要接受它这种好像有一些魔法的成分在里面的这样一套医学，然后玩顺了才会觉得哎，这东西真的是蛮有性价比的。那可是对于一般外面的人来讲，他的医学，我不要说医学啊，我现在今天不用批评医学这些东西，而是比较像是这样子。有一次有一个谁跟我妈妈讲说，你知道这个医生啊，你要去看他，你要这医生这个超有名望的，就很多明星名流都去看那个医生，你看，而且那医生还有跟那个什么南非的某国总统一起合照过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回了一句，南非某国总统他的专长是找到好医生吗？就说你很多明星名流总统跟他合照有屁用，就明星名流总统并不是看医生的专家啊，就他们的票数不算票，你知道这种感觉。所以 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非主流的中医也是有自己可以过得很开心的地方，但是就是没有那些名流加持。就像什么吴淡如活到现在也50几岁了，他有生之年都没有不曾知道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他的喉咙痛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不过下课时间到，我们就休息10几分钟再回来哦。把这个太阳病和阳明病的那个6道气场的破损的大概的故事情节讲过一下。